哎，临床上叫消化道。啊，吃的食物呢，经过口腔、食管儿哦到胃。啊，经过胃的消化啊，到十二指肠，是不是啊？那接着呢，到小肠、到大肠，是不是啊？而后呢，排出体外，走了肛门，到了五谷轮回之所，啊，这叫消化道。可这就是消化道了吗？哦，还不完全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比较粗大的管道。相对呢，还有比较细的，是吧？我们肝内、肝脏里边密密麻麻的管子，叫肝内胆管。肝啊，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，制造胆汁儿。这胆汁儿制造出来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像那蜂，蜜蜂，在蜂巢当中产生了蜂蜜，把那蜂巢搁那蜂那个桶上，那蜂箱子上，拿那个什么呢？螺旋，那么一摇，离心力的原理，把那蜜就甩到那个采蜂蜜那个桶里，啊，之后呢，再灌瓶啊，你是灌什么再卖？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啊，人那个肝脏里边那些管子啊，就跟那个蜂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这个管道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好多毛细的胆管。肝内胆管，肝细胞产生胆汁，汇聚啊，聚到了肝内的总胆管，由这个管子送到胆囊存那儿，所以胆囊是肝脏储存胆汁的仓库。你割了胆囊，你的肝脏就没有弹药库了，你就消化不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没有胆囊的人得胃肠道疾病、得营养不良性疾病，甚至得糖尿病的几率翻倍增高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的消化系统残缺了。哎，这又说到了胆道啊，说到了胆道。那消化系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道啊？还有啊，还有我们的胰腺要分泌什么呢？胰岛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的胰要分泌胰蛋白酶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如果你吃饭吃得特别快，别人呢才吃半碗，你两碗造完了，暴饮暴食的人容易得坏死性胰腺炎。哎，就是那胰管堵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反过来呢，啊，得过胰腺炎的人胰不好，脾不好，哎，这人就容易生糖尿病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是胰腺上的消化液的导管。啊，还有吗？还有，你看着我们胃肠，这是大管子，在那管壁上还有好多细小的小管子，是吧？什么胃蛋白酶啊，是不是啊？肠子里分泌的一些消化酶啊，哎，很细小的管道，这个得需要纤维镜才能看到，啊，属于病理学当中的，这我们不讲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它是有细小管道的，哎，是需要细菌来保护它。对这些管道消化有好处的细菌叫益生菌，有害的叫致病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还有墙头草、随风倒，是吧？你益生菌占了主流，哎，它就保护你肠道，有害菌让你拉肚，它就助纣为虐。还有这中间的两面派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怎么样才能让肠道健康啊？双歧杆菌、嗜酸性乳杆菌，哎，来有益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的改变。哎，这是肠道的养生。因为肠道比较简单，所以我们简单就把它说完了。那么回过头来，下面咱们书接上回，大家讲了动脉血管，是吧？人的血道、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，还有微血管，也叫微循环。啊，用的方法呢，是取形比类，以大见小的方法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取形比类啊？啊，一颗沙粒就是一个世界，是吧？ 一朵花里就是一个天堂，啊，天地万事万物皆有它的如来本性，是吧？这是谁说的？这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的话，说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他们之间的关联，总结起来就叫现代科学的生物全息理论。一根手指便知五脏六腑啊，这是十年前我给大家讲的知识。哎，那么十年后我们今天告诉大家，一根动脉血管它的健康与否也是关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啊。手指头外边的皮和毛汗毛孔是吧，归谁管啊？归肺管啊。手指头里边包着的肉归谁管？归脾管。手指头能屈能弯啊，能屈能伸，手指头里边那筋和指甲盖啊，归肝管啊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手指头里边的骨头啊，还有一个呀，哦，心主血脉啊，心主血脉，啥意思啊？哦，手指头上的筋骨皮毛甲，这都是细胞有生命活性，谁来主宰这些细胞的生命活性？哎，就是血脉啊，就是血脉。这是说手指头和五脏六腑的关系。所以这句话是吧，这个科学推理总结起来啊，人生百病根于五脏。所以啊，养生也好，治病也罢，你光治症状那叫治皮毛，你内调五脏那叫治根本。这个动脉血管啊，外面叫浆膜层，里边叫黏膜层，说到膜，哎，它都归谁管啊？它都归肺管啊，都归肺管啊。黏膜下面包着肌肉层，是不是啊？你经常听那个吃降压药扩张血管，是不是啊？经常听到那个得病了血管痉挛，痉挛就是血管抽筋了，扩张就是把血管扩开了放松了，一屈一伸嘛，归谁管？又问大家，归谁管啊？归肝管。所以这下子明白了吧，为什么常年吃降压药伤肝呢？是不是啊？因为是降压药强迫肝脏释放活性素来让血管扩张，而不是药物直接的去扩张血管，是药物作用于五脏，哎，透支了五脏的元气。所以可见呢，什么病都不要乱吃药，哎，更别胡了八嘟的打算吃一辈子药，那都是傻瓜行为，是吧？一定要明其医理。哎，这是血管那肌肉层啊，屈伸扩张舒张归谁管？归肝啊。所以动脉硬化血管弹性不好是肝的问题，动脉硬化斑块长直指条纹了是脾的问题，血液当中的油脂油柳子是脾不化湿啊，脾不化湿。你这都好讲，肺主外边的脾，是吧？脾主里边的肉和油，肝主血管是扩张还是收缩啊？为什么低血压老长不上去？你那血管没弹性收缩不了，肝脏没有劲儿，低压老低，你看这都容易理解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家不容易理解的，是吧？血脉本身是由心脏所主，是吧？五脏里边还有五脏，你这东西不好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跟那个无底洞是一样，是吧？大洞套着小洞，是吧？小洞里边还有洞，山连山，洞连洞，是吧？孙悟空到里边都迷路啊，只能请来哪吒三太子来给引引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动脉血管里边的心和肾它管着啥？ 听着啊，听着啊，肾是主骨生髓的，听起来好像和血管没关啊，好像和血管没关啊。心呢是主血脉的，血管本身就是管道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像也和心脏没关，其实非也，大道至简啊，大道至简。为什么我们说得心脑血管病的人都可以归为肾虚的人群？那道理就在于此。肾管着什么？肾也管着高血压病。所以肾经耗损的人提前得高血压病。说这跟血管跟动脉血管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还是得举例说明。腌咸菜，是不是啊？那顶花带刺的小嫩黄瓜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是吧？往碗里一搁，晚上睡觉撒上咸盐，你第二天再看，得，是不是啊？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腌成了瘪茄子了，怎么着啊？都腌出水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说得了，哎呀，这黄瓜腌得太咸了。吃盐多还得高血压怎么办呢？我们淡点吧，拿清水一泡，咸黄瓜又泡淡了，是不是啊？黄瓜都腌干了，又亲近水，又变得脆上水灵了。所以腌黄瓜的时候，你想让它脆，压块石头，越压越脆，对不对？黄瓜咸了怎么办？搁清水一泡，它就不咸了。有人说怎么着？徐老师，你跑这儿给我们腌咸菜疙瘩来了？非也。生活当中的常识就是医学医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吃菜，特别上了年纪的人，没有咸菜不吃饭，口越来越重，你就离高血压病越来越近。为啥？纳水储留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，盐多了伤肾，盐多了伤肾，纳水一储留，那血里边都是盐分，还黏还降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那么肾它和动脉血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你吃盐多了伤了肾了，血管就硬化。你饮食清淡少盐多醋，哎，你那血管弹性就好，你肾还好。所以啊，洗肾，什么叫洗肾？说得了肾衰竭透析法叫洗肾，那是为了救命。那么从养生学上来讲，我们也可以洗肾。怎么洗？少吃盐就是洗肾，常喝温热的水就是洗肾。有的人说，我喝冰镇矿泉水，我喝碳酸饮料，是不是也是在洗肾呢？非也，你呢是在堵肾。喝冰镇矿泉水的长肾结石，是不是？那得了，我不喝冰镇矿泉水，我喝绿茶吧。长江以北的人天天喝绿茶，也是在堵肾，不但肾长石头，还把脸喝得黢黑黢黑的，寒性。你包括咱北方人喝凉茶啊，跟人那个老广学，广东热呀，怕有虚火，喝点凉茶没坏处。好家伙啊，广东人有实力，是吧？凉茶卖到全国各地，是不是？哈尔滨的、漠河的，哎呀，怕上火，我也喝杯凉茶。你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你？结果喝的脸却黑，长黑斑不说，都喝的肾结石。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呀，泌尿科肾结石的病人越来越多啊，不得不感谢啊，那么多的凉茶，从江南，是吧？从广东，啊，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北方运，是吧？结果给北方人越喝越肾虚，越喝越肾寒，都得肾结石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中医说，虚则补之，是不是啊？寒则温之，实则泻之。是吧？你什么喝凉茶喝热酒，它得有道理。你寒我给你喝热的， 是吧？你越寒，我越给你喝凉茶、喝冰水。你不是虎吗？所以中医说，不分阴阳，伸手就错。小孩莫喝凉茶，是吧？容易尿炕，伤肾嘛。老人莫喝凉茶，容易肾结石，啊，容易肾结石。这是肾和动脉硬化和动脉血管的关系啊。说完了肾了，说血，啊，说心吧，啊，心啊，心主血脉，它怎么主啊？哎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心情好，血管好；心情不好，血管就会生好多杂七杂八的病，是不是？所以治心脏病，啊，为什么有的病人住院老好不了，回家好了，吓的，啊，吓的，啊，所以心脏病的病人，动脉血管硬化的病人，我给大家一句劝：放松心情，冷静面对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啊，想死的活不了，想活的死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害怕你病就好了，没那个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既来之则安之，啊，对心脏病、对动脉硬化，我们不要漠视，啊，同时不要心生恐惧。哎，我们用一种平和的心态，啊，不叫迎接啊，没有人说我迎接疾病的到来，那都胡扯，那都卖药说的话啊。哎，我们用一颗坦然的心态，平静的心态，一个理性、科学、养生的心态，我们面对动脉硬化的到来，是吧？人过五十岁都动脉硬化，只要他和你衰老的步伐一样，不要紧呢，是不是？人过了30多岁之后，心脑血管是每年1%的速度衰老，到50岁，你心肌缺血20%，正常。20年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到80岁，心肌缺血50%，有胸闷了，不敢快走道了，正常。50年的衰老，心脏功能80岁的老人，是30岁小伙子的一半功能，你叫正常衰老，是不是？那照这么过，自然衰老，多大岁数得心梗啊？哎，我们掐笔一算，是不是？算命的是掐指一算，啊，咱们搞科学的是掐着笔来算，是不是？啊，心脏堵塞70%的时候，开始心绞痛；堵塞80%的时候，心梗。啊，那么